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呢已经是冬天了，那冬天的时候呢，有高血压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经常的血压呀高高低低的变化特别大，而且相对于夏天来讲呢，血压更难以控制一些。 对，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哈。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脉压差比较大。您刚才说的这个血压高高低低的，而且一到了冬天呢就不好控制，其实这个呢都是这个动脉硬化啊形成的啊，跟动脉硬化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到了冬季啊，可能有老年高血压的这样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脉压差大。那么什么是脉压差呢？可能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啊，就是高压减去低压，这个呢就叫脉压差。这个脉压差呢它不能高于50毫米汞柱。那么如果高于50毫米汞柱呢，就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危险哈。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呢就会想了哈，这个脉压差大有什么样的危险呢？而且老年听众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说量血压的时候可能高压是150-160，但是低压呢它只有60-70，有的人这个低压呢只有50啊。这个脉压差大其实是老年高血压病人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脉压差大有什么样的危险哈，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们从一个高处往下跳，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吧，我们把这个高的地方想象成一个悬崖峭壁，我们从这个悬崖上往下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个高度低的情况下，是不是它就比高度高的情况下危险性要小？ 是。 也就是说这个悬崖越高，是不是我们危险程度越大？所以这个呢就跟老年朋友的这个脉压差呢是一样的。如果您的这个压差高压减低压只有5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时候呢给您身体带来的危险呢可能会小一点。如果您的这个高压减去低压这个压差越大，就相当于我们人从一个悬崖峭壁上从高的地方往下跳一样，您的这个压差越大就相当于这个悬崖越高。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往下跳的这个过程当中给您生命带来的危险就越大。比如说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吧，高压是160，那么他的这个低压呢是60，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压差就相当于100。我们说了这个脉压差不能大于50毫米汞柱，那您的这个压差已经是100毫米汞柱了，大于我们医学上规定的那个压差的2倍了，那这个时候给您身体带来的危险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脉压差大呀，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症状哈。但是恰恰年轻人呢是高压 不是特别高， 嗯， 但是低压呢却非常高， 嗯 啊，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表现哈。 对，那么年轻人呢，高压减去低压以后啊，它这个压差非常小， 嗯， 压差小呢不能小于30，如果这个压差越小，证明您的这个低压是越高的，哎，高压不是很高，低压越高，那么这个低压高也是年轻人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压差小，哎，依然是会给身体带来很多危险的，但是这个的危险呢，可能比我刚才说的那个压差大的那个危险啊来的不那么迫切。 嗯， 这种压差小的危险可能在远期，那么压差大的危险是在近期。 嗯， 就是说冬天的时候，老年人这个压差越大，您发生急性危险的这种概率就越高。 嗯 嗯。 所以危险性还是蛮大的啊， 非常之大。 嗯， 哎，那么发生什么样的危险，你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我从一个悬崖上往下跳的时候，悬崖越高，您粉身碎骨的这种危险性越大。 嗯， 所以说老年人这个压差越大，证明您的动脉硬化程度越大，动脉硬化的程度越高，对大脑和心脏的损害越大。 嗯，所以就是说它压差大的话呢，跟你动脉硬化的程度是有关的。 对， 越严重它实际上呢造成你脉压差大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哎， 嗯， 哎，那么对于大脑的损害就是脑梗。脑梗这种病啊，赵老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是好好的，哎，那么可能明天这个人会突然一下不行，而且会突然一下失去生命，这就是脑梗的可怕。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问我哈，他说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嘛，是一个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他们单位的这种老年人啊，就是说今天看起来好好的，明天突然一下就不行了，他就问我，他说他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其实他问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猜测和理解啊，就是说他可能还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他问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会不会回答说他没有这样的危险。 嗯， 其实呢很客观的讲，老年人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危险，而且这样的危险呢它是在一瞬间的， 嗯，就突发性的， 突发性的， 嗯， 脑梗死、脑卒中，这个为什么叫卒中？这个卒中就是相当于人拿起来一块石头，然后击中一个目标。您想象一下，这个目标没有被石头击中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它是非常完好无损的。如果这个目标被石头击中的情况下，它立马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说这个卒中，脑卒中之所以叫卒中，就是因为它来的非常的快，非常的令人猝不及防，所以叫脑卒中。哎，而且您的这个压差越大，发生脑卒中的可能性越大。 嗯，实际上这个脉压差大呢已经向这个患者提了一个醒了， 嗯， 已经是有一种警示作用了。那如果你脉压差大的话，就预示着您的可能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嗯， 啊，发生这个脑梗、脑卒中的这种风险就非常大。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症状的人就要真的非常注意了， 非常注意。 嗯， 而且可能这时候听众朋友就想了，那么我脉压差大无非就是高压很高低压很低嘛， 嗯， 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就会想了，我降压我让高压下来，我这个时候压差不就小了吗？ 嗯， 但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您服降压药降高压的时候，高压下来了，是不是低压也下去了？ 嗯， 就是说您降高压的同时低压也在下降，实际您的这个压差就是脉压差并没有减小。 对，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嗯， 那么压差不减小，您的这个危险程度依然存在。听众朋友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这个低压过低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您的心梗。 嗯， 这个心梗就是缺血性的心梗，因为心肌供血它是靠低压供血的，就是

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那说到脉压差大哈，也就是说高压减去其低压的话呢，大于50啊，这个脉压差就有点偏大了。 嗯， 何况呢，有些老年朋友呢，可能高压160，低压才60，那减完以后，中间足足差了100毫米汞柱，所以呢，这样是绝对的一个脉压差大。而且呢，长期脉压差大的话呢，发生脑梗啊、心梗啊、脑卒中啊这样的现象的几率呢就非常大啊，非常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我听您讲。这个脉压差大的实际上是跟这个动脉硬化是有关的。 对，那么为什么脉压差大，实际就是动脉硬化。那么我们产生高压，就是我们心脏往外泵血的时候主动脉打开的程度。那么主动脉打得越开，我们高压越低，对吧？那么我们动脉硬化了以后呢，它动脉的中间这一层纤维组织就堆积的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动脉就很紧。很多老年人有那个胸片的那个报告啊，有主动脉硬化。那这个时候主动脉已经硬化了，这个时候高压一定是很高的。有的人还会有这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高压一定是很高的，因为心脏往外泵血的时候，它主动脉打不开，所以这个时候高压就很高，这就证明是动脉硬化。那么低压呢，就是这个血液回到心脏的时候，这个动脉要收缩，动脉收缩的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低压越高，因为你动脉硬化呀，所以你该张开的时候张不开，该弹回来的时候弹不回来，就跟我们皮球、橡皮筋儿，就跟这个 弹簧， 就跟这个那个胶皮管儿，硬了没弹性的一样嘛，该张的时候张不开，该缩回来的时候缩不回来嘛。所以呢，因为它变硬，我们主动脉包括我们全身的动脉变硬变脆，这个就叫动脉硬化。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压就很高，低压就很低。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呢，就是说年龄越大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可能越明显，因为动脉硬化本身是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会越来越严重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三高啊，对吧，这个代谢综合征，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要改变脉压差大，最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抗动脉硬化。那么抗动脉硬化实际就是抗动脉的纤维化。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已经在用这个抗纤维化，那么已经在用的听众朋友，那么到了冬季啊，这个时候就要加量了。冬季加量，那么在夏季很热的时候啊，五月份过了以后呢可以减量，那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加量的。那有些听众朋友在抗动脉硬化、抗纤维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大便性状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嘴里面有这个起泡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溃疡啊，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紧张，这个呢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随着应用的时间长，它会逐渐的好转起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绿茶呀这些呢来缓解一下这样的症状啊，这个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它都不是非常的要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抗动脉硬化、抗纤维化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糖代谢、脂代谢和这个蛋白质代谢的这个问题啊，要降三高啊，血压高、血脂高、 血糖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在抗纤维化的同时，我们呢要同时应用茶色素。茶色素里面呢，既有茶红素，又有茶黄素，又有茶褐素啊。尤其是要谈一下茶褐素，它能很好的保护我们血管的内膜。那么有动脉硬化的人，血管内膜都是受损伤的啊，不仅仅是血管壁中间这一层纤维组织多，另外血管内膜受了损伤以后，血管里面斑块还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在用茶色素的同时，这个时候呢就会保护好血管内膜，因为茶褐素它就是保护血管内膜的。这个时候呢会促进旧的斑块降解，因为茶黄素它可以使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都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啊。另外呢，茶红素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末梢循环，改善我们的侧支循环，增加我们心脏和大脑的这个血管的侧支循环的这个量，改善大脑的供血供氧的情况，改善心肌的供血供氧的情况啊，甚至全身供血供氧的情况都能改善。 嗯， 所以在冬季呢，一定是抗纤维化和茶色素我们来共同应用，使血管壁中间这一层的纤维组织减少，让血管壁的弹性变好，同时呢保护血管内膜，然后呢让旧的斑块逐步降解，这是茶色素的作用啊，让新的斑块不再生成。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压差才能越来越小。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远离脑梗和心梗这样的危险。 对，其实说到底呢，这个脉压差大实际上就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啊，这个血管呢变硬变脆了，张不开收不回，所以最后造成的这个脉压差大哈。所以呢，咱们要从抗纤维化入手，使这个血管呢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弹性哈。另外呢还要这个用茶色素来改变它这种代谢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降低它的三高等等，所以这也是一个综合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这方面的一个体验活动哈，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呢有抗纤维化也好，用茶色素也好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能够争取进入前20名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